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堂哥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回头，五步一招手，然后接着堂啊堂着走。在小品《妈妈的今天》里，赵丽蓉发明的 Tango 让观众学了足足一年，也乐呵了一年。这个时髦的老太太您还记得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我们和您一起继续回忆从1984年以来的春节晚会的经典之作。1991年央视准备搞春晚时，其中赵丽蓉的小品缺个演儿子的演员，第一次见赵丽蓉，巩汉林很拘谨，不过赵丽蓉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汤山话，你就是儿子吧，当时巩汉林就傻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自己在戏里演他的儿子。小品《妈妈的今天》第一次审查的时候效果非常一般，于是剧组就跟赵丽蓉提出来建议换个演员，他们的理由是巩汉林大家不认识，赵丽蓉立即否定了这个建议，她说年轻演员好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巩汉林说这件事啊也是他后来才知道的，他说如果没有当初赵老师的这句话，剧组真的重新给赵老师找一个儿子，那可能大家就看不到我了。赵丽蓉不但自己专心演戏，还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下面就请您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和李文启表演的小品《妈妈的今天》。 妈，你打球去了？ 打球去了 啊？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 男女混合？ 啊，男女混合，哎，感觉不错呗。 忒带劲了。那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 这个男女搭配呀，他干活不累？ 不累，就是不累。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耐心 啊， 谁跟谁耐心了？妈，那您说呢？ 啊，您琢磨着我去耐心去了。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 我呀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你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这孩子， 给我找吧，给我找个爸呀！ 胡说八道。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您老最近这变化，我都有了证据了。 这是啥 珍珠霜？ 还少俩字呢，少女珍珠霜。 我恨那俩字， 咋的？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妈，您媳妇我不反对呀，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你们这孩子，你俩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妈，我都听见了。 听啥？ 那张大爷晚上8点老地方见。 妈，

是不是请吴大设计呀、 啊？我多请个人就多花这一份钱去。 那您叫我行吗？ 没问题，这玩意儿很简单，我跟你说啊，就是认真点做就完了。记住，侠女空手夺大棍，把大棍夺过去。记住，先打脑袋。 先打脑袋。 哎，这么一夹拿出去，哎，再扫腿，后扫腿啊。 哎。哎呦，太容易了。对。先扫脑袋，后扫腿。 等会儿，什么先扫脑袋？有几个脑袋让你扫啊？先打脑袋后扫腿。 哦，先打脑袋后扫腿，先打脑袋后扫腿。导演，我会了。 会了。记住啊，来，准备开始啊，预备，开始，呀，哇哇呀呀呀呀！先扫脑袋， 先扫脑袋， 先扫脑袋。 导演，我打错了， 后扫腿吗？开始吧，开始吧。哎呀，预备，开门。 列位乡亲，请回吧，小雨告辞了。 侠妹刘凤，哪里开一开一开唱，一开一开一开唱，一开一开唱。 侠妹，这可是大哥的一点心意，你留在路上慢慢去。 大哥，小妹实在心领了。这无论如何不能收， 不收啊！大的不收也罢。问题呀、啊，你拿着镜子， 这是何物？ 这！嘿，这就是大灰狼除害灵，祖传秘方，科学研制，达到国际目前的一流水平。 停！曹先生，这什么玩意儿？ 大灰狼除害灵啊！ 他那古代时候有这玩意儿吗？ 你爸也有蚊子啊？ 他不是，你不能这么给我做广告。 那我怎么做？ 我不是让你做完了吗？ 没有啊。 哎，不已经放在筐子里了吗？ 好，放在筐子里面就三万了。 不 是，这不是骗人吗？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不是，你是做生意你要讲信用的吧？你放在筐子里面，谁看得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广告的？哎， 导演，怎么办呢？ 怎么办？他这么做广告，电视台肯定不会收。 哎，导演。您不是不让他做广告吗？ 啊！ 待会您催他一标，不就完了吗？ 对呀，太聪明了，就这么办。黄先生，别生气啊，黄先生别生气。方才您演的非常不错啊，再来一遍，这回咱们试拍 啊。 不过有一点您千万要记住，您掩护侠女上山，中了独眼龙的飞镖，你一定要倒下。 哎，这个你放心，我是壮士吗？我保证演得很漂亮。 好， 再来一次， 哥们儿准备试拍啊，演员你接戏啊。预备，开门！ 傻妹，这是大哥的一点心意，留在路上慢慢去。 大哥，小妹实在是不能收， 不收，那就收下这个。 独眼龙来了！ 独眼龙来了！ 独眼龙来 了！ 快，快，快！ 独眼龙是谁啊？ 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广告了吧？ 我们导演不是让你掩护我上山吗？ 啊，对啊，那你赶快撤退。 小妹先走了。 这里我来掩护，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嘿，嘿，大灰狼， 总算完成任务了。嘿，哎呀， 大灰狼，亲爱的，你在那边哩哩哩哩哩哩的， 说呀，咋不说了？小样，我攮不死你！ 小姐， 哎，你这招太好了，又有钱了，完事了，再 下边怎么办？我的戏怎么办？ 你下边戏你还演呢？我跟你说， 傻妹， 导演， 傻妹，我此话不说，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 那你就快说吧， 傻妹，你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我们的常识。他叫华八达路888号。 888号， 来人来函，一律欢迎啊！ 停，这叫啥玩意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潘长江、郭闯和黎淑兰表演的小品《草台班子》。1992年，潘长江第一次走进了春晚剧组，还是借了广东同行的光。当时广东出了一个作品叫《草台班子》， 讲述一个临时拼搭的草台班子坑蒙拐骗最后败露的故事。刚开始时，上上下下都说这个小品特别棒，里边的广东演员可能要大火。然而几经周折，那个演员却离开了剧组，潘长江被临时从铁岭调到北京顶替。就这样啊，潘长江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我对你的心你永远不明了，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寂寞夜里我无助的寻找，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相濡相遇又相逢，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相濡相遇又相逢，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啊啊啊，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啊啊啊，你对我相互相遇又相逢，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你对我相互相遇又相逢，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啊啊啊，你对我相互相遇又相逢，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相相遇又相逢，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啊啊啊，你对我相互相遇又相逢，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相互相遇又相逢，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啊，我们为你讲述相声演员姜昆的故事。姜昆说，

给大家为司法奋斗增添了劲头，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对不对？ 对。 相反呢，要不注意态度，言语冰冷，态度傲慢，那外府客人非常的反感。 是啊， 有一次也是一位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趟车，结果让我们一个小青年给气得够呛。 怎么回事啊？ 人家上来就问问他呀，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哦，在台机场下车。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 他怎么说的呢？ 你看他坐这儿的劲头。 嘿， 你呀、问别人去。 哎，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我告诉。 这是干嘛呢？ 扔嘴里花生仁， 他吃上了。你倒说话呀。 我不知道。 不是你的录像你不知道？ 你去我去啊。 我去啊。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更不知道。你这说什么干嘛？ 呵，多气人呢。 把那人给气的。那行那行，售票员你让我下车，我不问你这辆车。 人要下车了， 你是爱下不下，我让你上的，谁拦住你？ 这不斗气儿吗？ 你干啥呀？你这啥态度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样啊？ 跟北京联系上了。 他一听说这个，他也不示弱。我怎么了？北京是首都，碍你什么事了？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哎，呵，这都挨得上 啊。你怎么跟北京联系？你这人啊，北京地方好，想住进来啊，办得进户口吗？ 呵， 瞧你那样吧，你吐的都掉汁儿，你少上北京来啊。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 什么菜？ 什么人？我跟你，哎呦，坏了！ 怎么了？ 把钢镚儿给扔嘴里头了。 这样的青年人太少有了， 一下就把人家这个客人给气火了。 那还不火 啊？我上北京来咋的？北京是你家开的，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人有啥了不起啊？你会啥？你就会给北京人丢脸。北京人都像你这样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学点正经。瞧你那样吧，你得了吧嗦的你啊！你看你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像啥样子呀？你有钱先把袜子那窟窿补上。 这位看得还真清楚。 你还让我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干嘛你看不起我呀？你管得着啊？被窝里头分脚丫子， 怎么讲？ 你算第几把手？你也就够分点能那一嘎子脸，你不嫌磕碜？真是你还不好好干工作，你还有理了？没时间用时间好好向你们领导那汇报汇报，就够你喝一壶。你快让我下车！ 怎么了？ 又到和平里了。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您的朋友红酒。侯宝林要离开北大荒的时候，大家一起合影，侯宝林却让姜昆站到了中央的位置。这时他跟大家说了来北大荒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来接姜昆。姜昆要离开你们了，所以让他坐在中间，坐在团长的边上。尽管大家都不同意，可是侯宝林却坚持，最后还是按侯宝林的意思照了相，姜昆站在了正中的位置。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姜昆一生中表情最不自然的了，他的内心充满了激动、紧张、伤情和无奈。就这样，姜昆离开了兵团，来到了北京，开始了相声的学习。故事先讲到这里，请您欣赏一段相声，过后我们接着聊。下面请您欣赏由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打针》。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啊，祖国各条战线的形势一派大好， 人人都在为四化争做贡献， 许多战线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 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啊。 你拿这个卫生战线来说吧， 形势就很好嘛。 哎，我有这方面体会。 那你给介绍介绍。 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小诊所。 哦，医疗所。 我经常在那儿看。 是啊。 我发现啊，现在你甭管那个病人提出的要求多么个别，人家大夫都能很好的处理病人的情况。 你具体的说一说。 有一天我在那个诊所那儿看呢，来了一个病人。 这病人是什么病啊？ 病人牙疼。 呵， 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火烧火燎的。 嗯， 捂着腮帮子，哎呦着就来找大夫来了。 那是真疼啊！ 大夫 啊， 牙疼。 你牙疼啊？ 牙疼。 你治过没有啊？ 治过。 怎么治来的？ 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拿鞋底子抽。 你抽了吗？ 我连抽了十好几下。 哦，抽完了好了？ 肿了。 那还不肿？ 原来里头疼。 现在呢？ 现在连外头都疼。 谁让你抽它来的？ 看来这办法不行。 哎，就不应该这么治。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哎，又怎么治来着？ 有人说疼的时候让我横凉水。 你横了吗？ 我连横了七条水哦。 好嘛，横完凉水好了 还疼。 横凉水也不管用。 这不今天早晨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找你干嘛呀？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了。 都让他给漱口了。 让我节约用水。 哎，以后别浪费水了。 不能听他们的。 哎，我告诉你 啊，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不能听他们的。 哎，到医院来找医生给你看。 哎，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像你这病 啊， 吃片药就好。 哦， 嗯， 哎，吃什么？ 就是药片。 不行，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为什么呢？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咱们把它掰碎了吃 也不行。 为什么呢？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人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好，那吃药面吧。 药面也不行。 为什么呢？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就跟酱子似的，吃不了。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哎，这大夫不能吃药。 那就打针吧。 哎，嗯，哎，你说什么？ 哎，打针。 大夫 啊， 你可别提打针。 怎么了？ 我胆儿小，我听见打针这俩字儿我就害怕。 哎，什么叫害怕呀？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给吓得这样， 把大夫给逗乐了。 嗯，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 是啊， 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你 真是的。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嗯， 不要自己给自己增加这些不必要的负担啊。 对， 来来来。嗯，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准备给他打针。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那个酒精棉球在病人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那是进行消毒。 这个酒精棉球凉， 嗯， 一沾病人的臀部，病人有感觉了。 嗯， 大夫，您这干嘛呢？ 这是消毒呢。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那不管用。 病人同志，我跟你讲了吗？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不必要的负担。待会儿咱们试一试啊，有晕针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没有晕针情况咱们就试一试，保险你不疼。你不信你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说着说着打完了，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这服务态度多好啊。 结果问他，你干嘛这么怕打针呢？ 说的就是啊， 感情是让人家给打怕了。 哦，以前打针打疼过。 哎，几年前的时候碰见过那么一个叫大夫，其实就是个护士。 是的。 哎，早晨应该是8点钟上班。 他什么时候来呢？ 这护士啊， 嗯， 9点半才来， 晚到一个半小时。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把药锅坐在上面 煮那针头， 煮点元宵。 哎，煮元宵。 早饭还没吃呢， 上班吃早点来了。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手里的还不能闲着， 干点什么活呢？ 在那织毛衣。 嗯，丝活 织得正高兴呢，这病人拖着针盒找他打针来了。 嗯，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他说什么呢？ 出去。 哎，怎么给轰出去了？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呵，这是什么规矩？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敲门吧， 不敢使劲敲了。 瞧瞧， 轻轻拍三下，乒乒乒。 他说什么呢？ 进了吧。 这才让进来。 进来以后，赶紧给鞠个躬， 多规矩啊！ 大夫，我打针。 他说什么呢？ 打针找我来了。 嗯， 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你讨什么厌呀你啊？打针你去饭馆干什么呀？ 嗯，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这位真有的说。 你哪那么多话呀？啊，又饭馆吧，又白大褂吧，你有那么多话吗你啊？真是你讨厌死，你怎么那么多话？趴那儿， 多横啊！ 病人老老实实就趴那儿了。 嗯，快给人打针吧。 这个大夫回过头来， 嗯， 一看锅里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那是还没熟呢。 盖上锅盖， 快给人打针吧。 他把这茬给忘了。 忘了。 拿起毛衣接茬打。 这叫什么事儿啊？ 那病人在那趴了有一个多钟头， 嚯，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是啊， 回头一看，有意见不敢提啊， 不敢说。 大夫， 嗯，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憋得受不了了。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 大夫回头一看， 嗯， 哎呦，我那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是啊， 就这样他还有理。 说什么呢？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还赖人家。 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告诉你们，在这进来就可不行。 什么呀？这是， 讨厌死了！我跟你们讲吧，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这样就不能客气，真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走！就这一下把病人给疼的，哎呦！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哎呀，大夫，您别是练过射箭呢？您呐， 是高劲儿的。 你讨什么厌呀你啊啊！你哪儿那么多话呀？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懂你就说，不懂你就别说。你这人呢，简直是你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怎么呢？ 我没灌药水。 呵，哎呀，他净惦记那锅元宵呢。 这个病人一听，什么没灌药水啊？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说的是啊，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真够狠的。 大夫，你留点神， 嗯， 别把那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他还真没嘴儿， 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真是眼睛倒挺尖的，什么人呢？都让你们看见，走，别动好不好？这针又白打了不是？ 怎么？ 这针有点靠上了啊！走，你看你怎么回事啊？你别闹啊！我跟你讲，走，别动这个。哎哎，别说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呢。干什么呢？ 在那儿纳底子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打针》，是侯宝林把姜昆从北大荒接到北京的。一代宗师侯宝林的所作所为给姜昆打下的烙印太深了，他经常咀嚼侯宝林赠予他的墨宝，为民求乐，其乐无穷。这是侯宝林对姜昆的殷切希望。虽然现在姜昆做了很多工作，但他再三声明说他仍然是个相声演员。对姜昆来说，网络只是一个工具，相声才是本行。但事实上，自1998年姜昆开始接触网络起，姜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新段子出现了。他表示准备写网络相声，新段子的名字都取好了，叫姜昆.com。 姜昆强调，他办网站就是为了弘扬中国相声艺术，他是不会抛弃相声艺术的。姜昆的故事还有很多，但今天呢，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最真的梦》，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百年笑声再见。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多少尘封的往日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深藏在记忆中，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今夜微风轻轻送，吹散了我的梦。今夜微风轻松，把我的心吹动，多少尘封的往日情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